攻读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郎99岁时，上主显现给他，对他说，我是全能的天主，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我要与你立约，使你极其繁盛。亚伯郎遂伏伏在地，天主又对他说，看，是我与你立约，你要成为万民之父，以后你不再叫做亚伯拉，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定你为万民之父，使你极其繁衍，成为一大民族，君王要由你而处。我要在我与你和历代后裔之间订立我的约，当作永久的约，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天主。我必将你现今侨居之地及克纳罕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做永久的产业，我要做他们的天主。天主又对亚伯朗说，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应遵守我的约，这就是你们应遵守的，在我与你们以及你的后裔之间所立的约。你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应受割损，你们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盟约的标记。你们中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在生后八日都应受割损，连家中生的或是用钱买来而不属你种族的外邦人都应受割损。凡在你家中生的和你用钱买来的奴仆都该受割损。这样，我的约刻在你们肉体上，作为永久的约。凡为割去包皮被受割损的男子，应由民间铲除，因他违犯了我的约。天主又对亚伯朗说，你的妻子撒拉伊，你不要再叫她撒拉伊，而要叫她撒拉，我必要降服她，使她也给你生个儿子。我要降服她，使他成为一大民族，人民的君王要由他而生。亚伯朗遂伏在地笑起来，心想，百岁的老人还能生子吗？撒拉伊90岁还能生子？亚伯朗对天主说，指望伊什玛尔在你面前生存就够了。天主说，你的妻子撒拉却要给你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伊撒格。我要与他和他的后裔订立我的约，当作永久的约。至于伊士玛尔，我也听从你，我要降服他，使他繁衍极其昌盛。他要生12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一大民族。但是我的约，我要与明年此时撒拉给你生的伊撒格订立。天主同亚伯朗说完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当天，亚伯朗就照天主所吩咐的，召集他的儿子伊士玛尔以及凡家中生的和用钱买来的奴仆，替自己家中的一切男子割去了他们肉体上的包皮。亚伯朗受割损时已99岁，他的儿子伊士玛尔受割损时是13岁。亚伯朗和他的儿子伊士玛尔在同日上受了割损。他家中所有的男人，不论是家中生的或是由外方人那里用钱买来的奴仆，都与他一同受了割损。